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翻嚟第三次嘅浩浩汤汤。好啦，大家睇到咧，原来一幕咧，呢位咧就系周耀连先生。 好啊，我哋又讲下啦，以前啲人点样去。講佢之前，我哋講係以前啲人點樣去揾 job 啦，而家我哋又點樣揾 job 啦，係咪？即係建築師都係一個生意佬嚟嘅，基本上係。阿周耀連咧，其實就係以前東華三院嘅總理，咁所以嗰個年代嗰個年代啲人就其實係即係都要靠一啲關係，係嘛？我哋而家要開 job， 做下啲公職， 做下啲公職啦嚇。咁個嗰陣時。外國人梗係有外國人玩啦，鬼佬梗係去 Hong Kong Club 啦，係嘛？或者嚟馬會啦，咁呢啲係外國人嘅一個社交同埋一個 network 喺入面，可能你識我識嚟揾到 job。講開 Hong Kong Club， 其實 Hong Kong Club 好難入，嗰陣時中國人入唔到嘅，好似係啊，淨係得一個中國人入到， 就係何東。 何東就係何東嚇，後屘就應該係周淑臣。咁佢哋呢啲咁喺中國。人即係華人嗰個社區背景同埋喺嗰個圈子入面呢、其實最容易呢其實就係喺做呢啲慈善組織嘅東華，因為東華就信譽好啦，係咪即係同埋好多係都係啲上流社會嘅人一齊，咁所以佢係我成日覺得呢即係冇生物好研究，其實都可以喺入面呢就都可以發掘到好多嘅資料出嚟。就係佢哋即係有乜嘢人喺入面，點樣嗰啲 business connection 點樣可以你諗我諗你理到嘅咁 啊？我覺得佢食餐飯啊，或者撞到有單嘢揾你咁， 係就搞掂咗啦，就搞掂咗啦。好啊，咁我哋又睇下佢啲 作品 啦。 好， 呢個係一個教堂嚟嘅，呢個教堂就係其實喺嗰個頭先我哋講嗰個 Eric Cumming 嗰個加蘭，即係而家加蘭中心斜對面啫。如果大家唔記得嘅話，公理堂，咁呢個其實同而家又拆咗啦，咁但係呢個就係、是、亦都唔係拆之前嗰個設計嚟嘅，就係其中一個 hand sketch 嚟嘅，即係其中一個 option 啦。 係咪阿 Vincent 嗰度？ 係啦 ，AGC 而家做 嘅 係啊， 做 嘅 咗 嚇。咁有一個廣東人建築師叫喺Charlie工作嘅叫陳榮之設計，陳榮之其實個名咧，我哋做資料收集嗰陣時候都經常見到呢個人個名，不過又好難考究到，因為佢唔係一個自己出嚟做嘢，可能佢係一間公司入邊做，但係個名字都經常見到一個廣東人，陳榮之設計，好有趣。Alvin 你畫畫啦，你覺得呢幅嘢畫成點啊？ 好準確咯， 好有比較不公啊嘛，即係嗰啲手啫嘛， 個掃描 啊，嗰啲掃描效果幾靚喎。 當年都係咁樣 present 嘅嘢， 右下角連個樹嗰個影都畫埋出嚟。係 啊，當年係要咁樣即係 sell 噶嘛，你冇 3D 噶嘛。 好啊，我哋睇下第二張啦。呢個就係京華戲院，京華戲院咧就係喺而家嗰個京華中心個位。 京華中心 即係個小巴站嗰度啦，係即係唔知點解我都唔知點解咁鬼多嘢喺銅鑼灣出現，因為銅鑼灣同埋中環嘅呢個係。咁你睇到嗰陣時啲曾經有啲人就做過香港一系列嘅戲院研究，但係就冇做過戲院嘅設計 研究。 其實有人做過設計研究嘅，都就係就冇。我知係 Stanley 就做過呢樣嘢，咁佢就應該係佢個 PhD thesis 講呢樣嘢嘅，但係就要即係但係實際上其實好多 varieties 我發覺到都係好多 varieties 係 咁呢個我覺得好有趣，你睇下個角落頭嗰、那個弧形嗰個造型啦，係咪周邊嗰、那個有少少啲呢個 Art Deco 嘅感覺。咁又有一啲少少開始嗰啲modernist 嗰啲咁嘅窗啊，嗰啲咁嘅設計個 roof 又飛咗一小嚿出嚟啊！ 啲 fonts 都係 deco， 係啊 ，deco font 嚟嘅。咁我記得好多戲院 係都用 deco， 都用 art deco 嘅。 因為其實咧，你記唔記得咧？戲院咧，舊式嘅戲院咧，出邊嗰啲燈箱咪有啲掛啲字嘅，嗰叫做鋼 白色 啦， 白色。 其實嗰個係 deco 嘅 design 嚟嘅。咁如果 係喎Empire State Building 係啦，咁你用得嗰個 design 咧，你就 要一定係 carry on 嗰啲字體 ，carry on 個 style 啦 好啊，我哋又翻去睇下一張，呢間就一間叫德昌大廈，一間 office building 嚟，咁又少少睇到 佢嗰個設計，其實同另外一棟佢嘅設計而家仍然喺度咧。睇下下一張係咪先？ 呢、這個中環嘅咧都 係啦。啊，唔係，我講下呢棟都得啊，呢棟啊，呢棟好多人都知啦，又係銅鑼灣嗰、那個聖瑪利亞堂， 係 嚇聖瑪利亞堂 呢座有排講啊，呢座其實我細個我覺得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唔知道係 church 嚟。 你叫咧？你叫係 有個十字架嘅喎，有個十字架喺中間。 我有一次喺嗰度等車，咁有個阿爸同個細路行過，咁我好印象深刻。個阿爸就話：，誒呢間教堂嚟嘅，但係咧就 裝香嘅， 專登設計到好似即係佛寺咁樣。點解咧？個阿爸少少就話佢同個仔講，就同個細路仔講就話：，誒嗰陣時啲呃嗰啲人入去，呃啲中國人無知入去咁啊，係咪？ 要係真係入去裝香， 裝香咦？點解有耶穌咁樣啊？咁啊，其實唔係，即係嗰陣時都有一啲少少歷史考究。我哋上次有冇講一個叫做中國文藝建築？設計啊 ，Chinese Renaissance，Chinese Renaissance 就係又係翻翻嗰樣嘢，我哋上次都有講過，就係叫中學為體，就是、西學為西學中學西學為用啊，係咪？好似係即係意思簡單嚟講，佢嗰、那個成個建築設計個結構咧，其實係 西方嘅， 西方嘅混凝土嘅， 混凝土 混凝土嘅，即係所有嘢都係西方嘅科技嘅，鋼筋混凝土水泥嘅，咁、但係佢設計咧 就用斗拱頂住個頂啦， 但係都係 假嘅斗拱， 假嘅都係咁靚混凝土嘅， 流嘅， 即係都係咁樣 成就到出嚟嘅斗拱。 咁其實有啲人其實呢個又係一個 interesting topic 嚟嘅，即係用呢一個 呢一種嘅 做法。 或者做法 啦，其實仲有幾棟嘅喎，係啊呢一即係咁樣著嗰件唐裝嘅鬼佬， 形容得好好。 呢個景賢里， 景賢里係， 景賢里 景賢里冇咁驚， 冇咁驚，仲有呢個富柏別墅， 係 哦，富柏別墅係 龍苑， 係 龍苑係朱斌設計嘅啦嚇。咁啊，仲有佢香港嗰座仲有邊個？ 仲有新啲嗰、那個歷史博物。嗰個恐怖嗰個 簡直笑話嚟 嘅，ASD 嗰個， 嗰、個都係， 嗰個直 proportion 怪到 錯曬，呢啲 proportion 係即 係靚啊， 靚啊，有個譜 啊 嘛， 係咪？你即係高矮肥瘦你都啱啊嘛，係 啊， 即係佢個位，即係佢個位置啱啱喺個銅鑼灣道入去嗰 位。 這個 好好嘅 topic， 即係我哋可以揾一集講呢樣嘢。我記得有嗰陣時我即係讀中，即係 elective 都有。Chinese architecture 咁樣一兩堂講下，其實 Chinese architecture 係冇人 define 到係點樣，即係而家即係舊嘅咁明啦嚇，即係可能即係去到明代嗰啲咁樣嘅嘢，新嘅係乜咧？ 冇人知啊嘛， 冇人知，係啦，咁呢啲係唔係咧？冇人咁講。嗱，你去到譬如羅湖啊，羅湖嗰個交通樓咧，佢個下邊咪鬼佬啦，上面 咪大鐘鼓咯，係 咪同而家咁樣樣？咁係咪叫做 Chinese architecture 咧？連大陸的建築師自己都不敢說，因為他不想認他不想認這樣東西， 都不知道是好又是壞 的，是的，那即是等於你去到澳洲呢，見到他那些 bungalow 即是那些 house， 那我有一次去到澳洲，我問我，那這個叫什麼 style？ 叫 California style， 澳洲的 California style， 是的，他說即澳洲，你知道澳洲當然是年輕過美國啦，立國，是吧，那他佢話呢個咁樣形態嘅建築，即係 gable roof 啊，咁樣即係咁樣起法嘅咧，叫 California style。咁我喺加州過嚟嘅， 點解未見過咧？ 即係咁，但係冇理由澳洲嗰啲人叫 California style， 即係變咗佢哋何謂 Australian architecture 係冇嘅。咁你冇理由揾個Opera House 話呢個叫做 Australian architecture， 其實好難 define， 我覺得即係呢個 而家好難好難。 係啊，我即係建築嗰、那個嗰、那個 evolution 去到一個地步嗰陣時， 國際性 係啊，好國際性嚟已經係係咪已經 take over 咗啦？即係 所以其實如果你講現代中國建築就應該係西方建築咯，西方建築個 style 就現代中國建築咯，係咪啊？ 我諗真係要寫，揾人一班博士級， 揾嚟拗啊！ 揾一個博士級，咁你講緊同一樣嘢，日本有冇一個？ 我日本有 indigenous Japanese architecture， 日本嘅有， 有嘛？有 日本有， 即係嗰啲隔制堂嗰啲人 可以講嘅。 我哋可以揾次揾埋阿 John 嚟講， 即係講 Japanese architecture， 即係其實佢而家嘅即係現代嘅日本建築係融合咗好多舊嘅日本， 好有深度， 好有深度嘅， 呢個 係 學 嘅嘢。講阿 Maki 啊 ，Isosaki 啊， 係 即係安道啊，安道又另類少少，我覺得嚇，咁但係係有排講呢個，真係可以講。 我哋睇下下一張啦，翻翻嚟 Charlie 呢，哦呢個仍然喺度嘅一個係中華總商會大廈，咁啊細細棟。其實剛才跟那個德昌大廈很相似喎，呢棟嘢喺中環。 因為你見到佢後面即縮咗入去咧，越高越縮入去咧，即係呢個係個 prescribe 嗰個 window 新 angle 新 angle 嘅問題係。 咁即係 standard， 咁所以佢會 create 咗一啲即係騎樓仔啊。 下一張睇睇。嗱呢啲有啲 detail 係啊係啊，呢都有啲。我次次睇親呢幅相，我就覺得喂，有啲萬壽無疆嗰個碗嗰個碟咁樣嘅， 以為當鋪， 以為當鋪咁樣啊！呢啲即係好有呢、這個又係有少少中式嘅一啲 Art Deco， 又加啲中式嘅裝飾落去啦， 係嘛？ 係啊， Art Deco 又加啲中式，即係整咗兩個中式嘅 咁啊嚇！即係如果你俾鬼佬咧，鬼佬就係整幾條。即係 fins 咁樣嘅嘢啦，或者整隻鷹 嚇。好啊，我哋睇下下一張，睇下下一張，另外一幅相，唔同角度睇到上面 騎樓 啲位置嚇，幾有趣。以前啲建築物，我成日都覺得呢個年代嘅建築物咧係好多 visual texture。即係視覺上其實好豐富係嘛？即係你去到80年代，全部嗰啲玻璃幕牆嗰陣時候，你覺得而家我哋嘅悶。 不過咧嗱，你睇翻呢一張啦，同埋咧，我哋喺譬如喺長沙灣啊，喺深水埗見到嗰啲咁樣嘅即係 residential 咧，夾白格龍咁啊嘛，一幅牆就咁一啲窗嗰啲咁咧，完全 fins 啊乜鬼嘢都冇，即係個窗口都冇後退嘅嘛，就咁啊曬死你嗰只咁喺度。即係點解有啲人可當年啊係可以有心機做咁樣嘅嘢，有啲係比較垃圾俾你嘅咧，仲要炒到盡嗰啲彎角嗰啲咁嘅 building 咧，炒到盡 哦，即係大騎樓大船大船頭。 即係我每一次有外國朋友嚟嘅時候咧，我都會話俾佢聽，喂呢啲咁嘅樓咧，真係當年咧係冇建築師，唔夠建築師係 冇 啊，依起嘅 冇， 即係揾啲結構工程師起嘅樓嚟嘅。總之佢唔冧啊，俾人。 我諗嗰陣時亦都講翻嗰個年代，可能真係 炒盡， 即係要快咁，肯定要起到咁嘅。 但係即係。點解呢啲得？ 其實我呢度講到最喺講呢個 chapter 完之前，以前有啲三四層高嗰啲屋嘅，住宅屋嘅。如果你住北角，可能你哋知道清華街、建華街好多，好有趣，好有趣。你上去北角明 作社起嗰啲， 係啊，明苑西街咧嗰條骨頭巷咧，仍然 七姊妹道嗰度仲有， 仲有幾棟，係真係好有趣，大騎樓， 咩尖沙咀 三層高咁樣， 尖沙咀都有噶。 非常之有趣。 好， 好啊。 仲有冇下一張啊？ 仲有冇下一張啊？哦，呢個係好快講下，呢個係蔡英文其中一個有少又 Art Deco 咁個大弧形啊。呢個係嗰個 Hong Kong U 個校長嗰個官邸 啊。馬飛心住啊呢度。 馬飛心住呢度嚇。下一張睇睇。哦，葛亮雄醫院啦，呢個又係佢哋嘅出色嘅傑作啦。 呢個嗰陣時話起得超快噶嘛。 太嗰陣時呢間係 嗰陣時嚟講， 空肺科醫院，而家都係 空肺科醫院。 空肺科醫院，即係佢又設計上咧，佢就即係因為肺痨啊，嗰陣時啲人 嚇， 咁嗰陣時又冇 防癌會 空調， 係 通風啦， 又冇話呢個隔離處置，咁所以佢好 emphasize 通風 嚇， 呢個嘢係前後通風，所以佢揀嘅位置 而家仲喺度， 喺度， 而家呢個喺即係香港仔隧道， 黃竹坑香港仔隧道出口啊嘛，所以前後通風啊嗰個佢完全即係好科學化去解決呢啲問題嚇，即係活到 mechanical ventilation 啊嗰陣時係。 好，下一張。 哦，呢個另一個角度去睇嘅嚇，好細棟醫院啊嚇。 後邊就黃竹坑。 後邊係啦，後邊黃竹坑村啊。好，下一 張。 因為病房啦，有騎樓啊，幾正啊， 高樓底通風啦，兩浸窗上下窗。 好， 好啊。 好啦，咁我哋睇埋呢張相啦， 協恩啦，協恩，而家改曬啦，都係 Charlie Lee 嘅 design。好啊，下一張啦。 冇啦，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